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到而家呢，即过多两次先正式进入主题。 未喎、 啊。未呀、啊、 仲有 你 大家好。 仲入。 唉，好期待一样嘢。 萝卜糕。 唔係，尤其是係今个礼拜六呢，关天气事㗎嘛。 係、哦、呀、啊， 咁落讲又唔得啦，梗 都原来都未讲得，唔好意思吓。哎，多谢阿 Jeffy 提醒我。 好， 其实呢我今日呢先至系接受咗苹果动新闻嘅访问，佢特登走上嚟屋企同我做咗个采访。 出咗街未呀？ 未呀，周末出街啦，所以即系听日定后日啦吓。就係講緊呢，即係幾日前呢，即係外國嘅一啲咁嘅氣象機構呢，竟然喺佢哋嘅預報入面呢，就有提到話呢，香港可能會落雪呢樣嘢，嘩，令到就全城都轟動。咁都好嘅，其實呢，因為呢排我哋睇嗰啲新聞呢，即係樣樣都令你心噏嘅，嗰啲、被失蹤嗰啲呀，咁樣樣啦，係咪嗰啲咁，又而家學生又要搞罷課呀嗰啲咁呀，咁高鐵究竟爛尾定唔爛尾呀，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唉，聽見你都想熄機嘅，咁我老實講真係聽見都想熄。好啦，咁但係、香港會落雪呢啲話題，我哋叫做正正式式叫做無傷 大雅， 好想大雅，系嘛？个人都有兴趣讲，讲咗又冇所谓。咁、当然啦，就系、天文台已经澄清咗啦。 系 天文台都预测，其实未来咧，即系呢几日咧，系会有一个好强嘅寒潮，我哋叫做吓、我哋叫做一个 cold spell 啊。spell 咧，其实就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嘅天气，我哋叫 spell 啦、hot spell 得噶吓、dry spell 得噶，即系长时间唔落雨叫 dry spell、但系咧，亦都咧，咁佢嗰个原因當然就係有一個 cold surge， 有一個 strong surge of winter monsoon， 就係我哋話有一個寒潮寒流，或者有好強嘅大陸性氣流啊 ，continental air stream， 或者有大陸性嘅一個，或者我哋叫東北季候風啦，嚇、或者係叫做冬季季候風啦 ，winter monsoon 或者係 northerly monsoon，、就係即係冬天其實 monsoon 係一種大規模嘅海陸風嚟噶嘛，即係 sea breeze land breeze 嚟嘅，咁、樣，但係佢季節性咧，因為每年到咗冬天啦，而家係隆冬嚟㗎，應該嚇、即係香港一啲都唔似隆冬㗎，真係陰公嚇，真係真就嚟消失啦。咁但係都會有些少嘅俾你睇下。咁就係話呢個亞洲特別歐亞大陸咧，佢上面係咁大嘅陸地咧，佢散熱散得好快㗎嘛。我哋知道陸地嗰個嘅比熱咧，其實細過海洋好多㗎、海洋嘅比熱好大嘅，即係你比好多熱佢咧，海洋先升咗少少一兩度。咁咧，同埋佢當然你唔比熱佢咧，佢又可以維持好耐都唔會嚇、即係降温得好緊要。咁就叫比熱，英文叫做 specific heat 係嘛？咁、但係陸地咧就差好遠啦。陸地嘅比熱咧。specific heat capacity 啦、全名咧就好細嘅，細即係話你俾少少熱佢咧，佢就嘣嘣聲已經升温噶啦。你一唔俾熱佢咧，佢就嘣嘣聲，佢就冷卻噶啦。嚇、個比熱細就係咁樣樣啦。好啦，所以一到冬天咧，其實歐亞大陸咧個陸即係嗰個內陸嘅地方咧，好快脆就會冷卻。冷卻咧個温度下降，温度下降，周圍個空氣亦都越嚟越凍啦。越嚟越凍咧，當然就會係個密度高啊嘛，冷空氣咁佢就會即係聚底啦。聚底咧，咁佢咧就好時不時咧就會有啲冷空氣咧就向四方八面咁樣擴散啦。擴散咧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呢當然唔講咁深入啦。佢好多時係一下一下咁樣嘅，佢即係可能積到咁上下，佢又爆發一下，積到咁上下爆發一下。咁我哋呢個就係叫做 surge of winter monsoon 啊。咁譬如喺西伯利亞嚇、有個冷空氣嚇、爆發，咁佢啊南下南下就經過外蒙古、外蒙古、內蒙古、內蒙古，就華北、華北、華中、華中啊、華南、華南去最後華南沿岸香港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好有趣，香港嘅緯度其實同夏威夷、檀香山。基本上一樣嘅 ，Honolulu、但你諗下，檀香山咧一年四季都係夏天咁滯嘅，你長年都可以游水㗎啦，係咪維基基海灘啊？咁但香港咧冬天咧，除非你游冬泳好叻啦，係咪？因為佢係夏威夷係冇四季咁滯，但香港就四季分明、除咗有呢一個春夏嚇、又熱又濕，有秋冬嚇、又涼爽，甚至好嚴寒，就係、因為我哋北面係一個好大嘅大陸。咁就有呢啲咁北大人啊，唉，真係你鍾意唔鍾意好多下啦。呢、個北大人呢落到嚟呢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個氣温呢香港呢係隨時低過十度。咁呢個呢喺我細蚊仔嗰陣時呢就真係啦，低過十度咩大不了啊，但係低過六七度都常見啦。但係你哋唔係喎，你哋覺得低過十度好常見咩？香港你哋已經唔係啦。 以前細個都 係 常見。細 個就係冇錯啦。但係你而家係咪已經唔係啦？已經好耐冇低過十度。但係其實我都話啦，我即係四五度係好閒㗎，就係以前冬天四五度。咁 呢啲咧就係因為大陸性嘅呢個咁樣嘅季風啦嚇，或者呢啲氣流落嚟嘅影響啦。咁確實天文台都話咗，呢、這個週末咧，我哋會受到一股特強嘅呢啲季候風或者寒流影響咧、嗯。香港嘅温度咧，佢最先係預測咧去到八度啊，後嚟修正七度啊，而家咧就講緊話去到禮拜一咧就去到六度啊咁樣。 嗯， 我睇到係六度啫，但係記住。我哋一路講呢啲温度咧，個標準一定係講緊天文台嗰個嘅氣象站。咁你講外站咧就冇譜嘅，嚇、 嗯、 嗱、啊，因為嗰個先至係代表香港嘅氣候記錄啊嘛，氣候統計數字一定係以天文台嗰個草棚啊，哦、我唔知道你有冇上過天文台啦，佢、哦、有個草棚嘅。咁嗰個咧，因為你要有一個叫連續性啊，叫做氣候學上嘅連續性 （climatological continuity）。所以你一定唔能够周围转站噶、 嗯， 永远百几二百年都系嗰个站先有意思噶嘛、嗯，你成日转冇意思噶，我点比较啊？系嘛？呢、這个常识啦。好啦，咁但系你话、哦、长洲咁又唔同噶，系嘛？你话柴湾咁又唔同，咁、 嗯、 当然你啲人更加讲啊，喂，屯门啦、啊、元朗啦、啊嗯，喂，最上水啦、啊、打鼓岭啦、啊嗯、西贡啦、啊，咁啊梗系唔同啦，系嘛？咁所以咧、嗯，我哋叫一定要用橙就比较橙，苹果就比较苹果，系嘛、 嗯？ 所以你睇嘅，你睇打鼓岭咧，唔该你过去五十年都睇打鼓岭，你唔好一时间睇下打鼓岭，一时间睇下市区，冇意思噶、 嗯。 所以其实我哋话天文台预测就去到六度啊、 嗯， 但系喺新界同埋高地。確實係隨時可以去到接近零度嘅，嚇、啊嗯。其實大帽山去到零度咧係絕不罕見嘅，特別喺以往啊、 嗯。 所以大帽山咧每年冬天咧，如果話天文台預測差唔多係接近零度咧，哇，都唔知幾多人揸車上去、 嗯、 尤其係飛鵝山啊，仲容易啦嚇，即係揸車上去就係睇結霜。嗱、 嗯， 結霜啫，啊，結霜英文係 frost，f r o s t，、嗯、就唔係 snow。咁 snow 咧，其實我入天文台嗰陣時係1980年入天文台啦、 嗯。 其實間唔中咧，茶餘飯後咧，即係同啲同事即係講傾偈咧，都有談過就話香港從來有冇落過雪呢樣嘢。咁、 嗯、 就好似咧，就話喺1893年啊，係有一個咁樣嘅報告嘅。 嗯， 但係呢啲報告都係即係有啲市民嘅目擊報告，就唔係正式喺我哋嘅觀測站嗰度係做咗個記錄嘅。咁、 嗯、 所以只能夠就係我哋收到個報告。但係講真嗰陣時，我哋人手又唔多啦，交通冇咁發達啦，係嘛？咁又冇人去走去 check， 或者去到都融咗啦。咁、嗯啊、只能夠就係有個報告，所以呢如果講得係科學啲呢，我叫疑似個案。 哦， 疑似個案一定係喺高地㗎啦、 嗯、 高地㗎下就話係曾經有過好少少雪落過落嚟。咁但係其余嗰啲呢，我相信都係假嘢嚟嘅。好啦，咁但係而家你話外國預測呢，天文台大家已經否定咗啦，即係話係香港落雪呢，其實未來幾日落雪嘅機會係微乎其微嘅。點解外國會咁預測呢？咁、啊、其實一個原因呢，就係佢外國可能呢，佢係用一啲全球性或者起碼係一個好大範圍嘅區域性嘅電腦嘅即係數學，我哋叫做數值天氣預報模型啊、 嗯、 啊 numerical 就係一個 model 啊，即係 weather forecasting model。咁佢呢啲咁樣模型咧，其實佢係將嗰個地球啊或者嗰個區域咧，就係、是、分成好似用經緯度咁樣、 哦、 經緯線咧、 哦， 就分成一個叫網啊。网格我哋叫 grid 啊 ，grid。咁呢啲网格点咧，其实佢嘅预测咧就喺啲网格点啊作出嘅啫，系、 哦、 嘛？咁当然咧，以前咧可能佢将个地球咧只系分成1000个网格点咁啊，所以咧其实网格点与网格点中间咧就粗疏到不得了嘅、 嗯 啊，可能佢一个网格咧已经包含住香港啊、广东甚至韶关咁，咁你已经。哦香港、深圳、廣州都已經喺曬一個網度咧，係分唔到嘅，個分辨率啊，我哋叫 resolution 好低嘅。咁、 嗯、 但係過去幾十年咧，其實因為電腦越嚟越犀利啦嘛，咁佢呢個網格嗰個密度咧已經提升咗好多，嗯、個解像度咧可以咁嚇，個分辨率已經高咗好多。咁但係始終喺外國，可能佢做呢啲預測嗰個時間咧，佢真係。嗱，講真，我哋香港以北其實揸兩個鐘頭車已經去到係廣東省北部嘅韶關市，韶關市周圍係有山嘅。嚇、啊、南嶺嗰啲山咧，嗰度有丹霞山、雞公嶺咁樣咧。其實嗰啲山咧，如果真係一個特大嘅寒流，呢啲山上面係有可能有少少雪嘅。 嗯。 咁但係而家講緊係廣東省北部喎、哦，即係仲北過廣州喎、哦，好、嗯、多喎、哦、嚇、嗯啊、韶關喎、哦，係嘛？但係咁，所以嗰度落雪係有可能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外國可能佢就係一個預測，佢話喺呢個特大嘅寒流咧，就華南地區都有可能落雪。咁佢又畫一條線啊，喺個網格點做個預測咁樣，可能都唔覺意，即係我亂咁嘅笠啊咋，我冇睇過啊，真係即係認真嘅。喂，佢嗰條線啊，或者個網格啊，佢係咁依拉一拉到，即係香港附近。咁佢咪話啊，咁、嗯、可能原來包括香港喎。咁、 那 個問題就係佢嗰個粗疏嘅程度啊嘛，係、 嗯、 嘛？咁正所謂差之毫厘就謬之千里㗎啦。你知啊？你有冇試過真係彌敦道呢邊落雨，對面冇落雨啊？ 系，我啊见过啦， 咁梗系有啦，系。 哇，咁细区域性， 你真系见过，唔系嘛？真系噶，有噶。佢有时落呢咪骤雨，夏天咧，真系啊，弥敦道两边啊，呢边行人路 即系有浮云咧， 落紧骤雨，嗰边啲冇嘢噶，笪地干嘅。咁所以你话其实佢嗰个区域性变化可以好大噶嘛？咁所以咧就天文台已经否认咗， 咁有少失望。 咁但系讲起咧呢样嘢咧，系都系有啲人有疑惑。 嗯， 就话喂，阿财哥，你成日都讲全球暖化， 系啦， 哇，即系有个气温越嚟越高，吓又咩热浪啊咁样样，但系点解而家又会咁冻咧？唔交关咧，系咪你又系骗局咧？咁啊，梗系唔系啦。其实科学家对呢方面研究都好深入噶啦。其实咧，好多呢啲咁嘅特大嘅风雪咧， 系 啊，或者系呢呢个雪暴，我哋叫 blizzard 系嘛 ，snowstorm 咧，其实几年前特别系有一个喺北美有一个好劲，我都喺呢度讲过嘅，唔知阿 Jeffy 记唔记得啊？ 系， 其实同全球暖化都有关系嘅。嗰个就 系 叫做北极震荡啊 ，Arctic Oscillation， 同埋一个叫极地漩涡 Polar Vortex 啊，呢啲咁嘅概念啊。佢就 系 话原来咧，其实今年你知唔知个北极啊，系好似系自历史有记录以嚟咧，系第二次啊，竟然系个温度系 高过零， 高过零度。啊！你都有睇新聞咧，系啊。喂，其實北極咧係長年大月一年365度咧，都係 sub-zero， 係應該係低過零度噶嘛，一個好凍嘅。咁但係咧，佢對上一次我唔記得咗邊一年啦。但係咧，今年亦都係第二次，又係高過零度，唔知0.8度嘅攝氏咁樣。咁因為原來極地啊係相對暖咧，係弊家伙嘅。當然佢個暖咧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凍好凍噶嘛嚇。咁而我哋稍為温寒帶咧啊。就同嗰個極地嘅温差咧，就變咗少咗，少咗咧，原來真係影響咗，即係嗰個我哋叫做大概30-40度有一個喺高空嘅急流啊，叫做 jet stream， 記唔記得？我講過嘅嗰個 jet stream 啊，叫高空急流。咁佢嗰個運動咧係會受到影響。咁有時嗰個運動佢係有個波浪形嘅，係嗰個圖案咁嘅，突然間就係即係停頓或者好慢，我哋叫做阻塞形勢，叫 blocking situation。但我今日咧睇大陸一篇嘅文章咧，喺網上啦，當然係啊，佢又講得更加簡單嚇，當然有幾科學我唔敢講啊，但佢話其實咧差唔多你可以咁講，我哋平時啊嗰啲寒潮爆發咧，都係呢個極地冷空氣嘅嗰啲周邊嗰啲嘅冷空氣嚟嘅啫，其實嗰啲係好哎呀嘅，真正凍得好犀利嘅冷空氣咧，即係真係盤踞喺個極地嗰度咧，其實好少有機會係落到咁冷嘅，啊，因為嗰個就真係真正嘅勁嘅冷空氣。佢話，但係而家隨住全球暖化咧，好多時咧喺個大氣嗰度嗰個運動咧，有一啲嘅暖流啊。 系， 其实呢啲一支嘅暖空气咧，系强劲嘅暖空气咧，竟然就闯咗入呢个极地嘅区域。 哦， 极地嘅区域咧，即系以前就最多只能够扰，即系干扰咗佢周边嘅冷空气，就令到佢南下啦。但系佢话而家因为嗰啲暖流太劲咧，佢竟然咧有机会就触动咗咧，即系本来系盘踞喺嗰度不动如山嘅嗰啲嘅最劲嘅冷空气，都令到佢哋咧就会有少少咧就俾佢影响到啦。逼咗出嚟， 系 逼咗出嚟咧，於是有啲咁嘅勁嘅冷空氣咧，就一路南下落嚟咧，就引起咧一特大嘅呢啲風雪啊，呢啲咁樣嘅雪暴。